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一直在喝闷酒，聊起自己的事情，他身上充满着怨气。他在怨恨什么呢？ 老板，酒单再拿给我看看。 今天晚上你喝了不少了。 你也嫌我没钱？ 不， 我现在啊是无债一身轻，这点酒钱我还是有的。不信啊，我拿钱包给你看。 我没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一个女孩子喝这么多不太好。 没关系，一会儿我就上火车睡觉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的目标就是再好好享受一下大城市的服务，把钱花光，然后就回老家种地去。哼， 你 我怎么了？ 你要是心情不好愿意和我聊聊吗？ 聊完无非是多一个人笑话。 怎么会呢？选择回老家是不是工作压力太大了，被人欺负了？ 不是，我配不上在这儿待着。 干嘛这么说呀？ 我好像从小就什么都不如别人。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也经常吵架，我爸一生气就会摔东西或者骂我和我妈，所以我心里一直幻想着什么时候从天而降一个天神把我拯救走。不过天神从来就没来过，家里的气氛也是时好时坏。我妈倒是挺惯着我，从来不骂我。至于我爸，可能是因为他经常骂我吧，所以我总是想讨好他。上了初中以后，我爸好像终于对我有些在乎了，所以我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学习，考上个好高中，好得到他的认可。可是在学习上，我再努力好像也总是拿不了头几名，所以即便有喜欢的人，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 你喜欢的人是学霸？ 嗯，而且人缘特别好。有一次他过生日，全班都在和他一起庆祝，他还给我发了一块阿尔卑斯糖。我当时从来没吃过这么贵的棒棒糖，要5毛钱一个呢。这吃起来啊是又香又甜。那时候我妈每天只给我2.5块的零花钱，是用来吃午饭的，早晚饭我都是回家吃。学校的午饭冷面1.5块，盒饭2.5块， 太贵的肉菜我基本上都是不敢想的，一般都要3块左右，所以每天我都会把2.5块花光。不过后来因为喜欢那个男生，我开始每天只吃冷面或者方便面，这样每天至少我可以省下5毛钱，然后攒起来给那个男生买礼物。现在想想啊，我当时还真是可怜。而且最可怜的是，我就算给他买了礼物，但是和我同桌相比真是毫无竞争力。 那个男生喜欢你的同桌？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不是那种关系，但我知道他们挺好的。我同桌是从外地转校过来的，他原来在县城上学，但家在我们本地。不过我们镇上的这所学校想要提高升学率，就把本镇的好学生都请了回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和那个男生竟然是小学同学，从小就是好朋友。而且我同桌长得又漂亮，学习轻轻松松就能考前3名。我呢，拼死拼活也就能到个第10名，拿什么跟人家比啊？他在我们学校是住校的，他一来就和同学们混得很熟，晚上他们还会聚在一起玩五子棋、写小说、玩各种有意思的游戏。我真的好妒忌他，我甚至希望他的成绩可以就此下滑。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你就没有过吗？当周围的人天生就比你好，你难道就不希望他们出点丑吗？ 我是会羡慕，但我从来不会这么咒人家。 我那也不算咒吧，而且我希望的事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他每次考试总能稳稳地排在第3。我知道我左右不了什么，可我还是在想，他要是恶毒一点就好，这样他就不招人喜欢了。可是啊，偏偏他又很善良，对我也很好。可能恶毒的人是我吧，我当时真是妒忌死他了，可他竟然一点都没察觉，所以我就更自卑了。论长相你也看到了，五短身材，眼睛也小。有一天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是越看越丑，然后我就哭了。为什么上天这么不公平？为什么有的人长得好看还有钱，学习还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想开了，我同桌唯一比不上我的就是身体素质了，他动不动就感冒，也算是个小病秧子了。 你为什么你想开的方式也这么 恶毒？现在想想是有点过分了，而且我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只待了1个学期就走了。他父母觉得在我们学校只能越来越退步。我新换的同桌和我一样都有点内向，不像之前的同桌那么活泼热情。我忽然间就有点想他了，我特别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对他好一点。所以那天下午我在学校的走廊哭了1个下午，我还给他写了好几封信，他也回我了，大意就是让我好好学习，等考上同一所高中还要一起同桌。我突然觉得他真好，我怎么能妒忌他呢？有时候想想又觉得我很可悲哈。他在班里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好朋友，可我呢却只有他一个朋友。 可惜他在的时候你没把他当朋友。那后来你们考上同一所高中了吗？ 没有，我虽然拼命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但我同桌却考到了另一所高中的重点班去了，所以我们一个学期也只能在寒暑假见1-2面。那时候他早就不是我妒忌的对象了，而是成为了我的女神。有时候我还会跟宿舍室友吹嘘他在另一所高中是如何叱咤风云的， 不过和他一比啊，我的高中生活就郁闷多了。高中三年我过得特别苦，那些课啊对于我来说太难了，老师讲的东西我总是记不住，所以一到考试我就害怕，最后已经到了每次考试之前我都会感冒一次的程度。总之啊，高中三年我过得浑浑噩噩的，就像是一场噩梦。现在我压力一大还会梦见高中考试呢。 那你高考 没考上呗？不过我不甘心，我不甘心一辈子就在农村生活，所以就复读了。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一所普通师范大学的物理专业，心想以后能做老师也不错哈。可是直到毕业之后我才发现，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都一抓一大把，各个学校都不缺老师。我呢，因为形象差，人又内向，所以很难找到好工作。秋招的时候我跑了好多招聘会，但是都没有结果。我特别害怕面对面试官，他一提出问题我就结巴，几场招聘会下来我就病了。我妈替我着急，为了不让我紧张，还特地从农村赶过来陪我一起面试。可就算这样，我还是没找到任何工作。到了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学校已经结课了，很多考研没考上的同学又开始忙着春招。可我已经实在没有力气再去找工作了，所以我就回家待了一个月。等我回来，大家基本都找到了出路，可我却什么都没有。 哎呀，你就不该放弃春招的，只要肯找，工作怎么都能找得到。 你知道每次无功而返的时候给人的信心打击是有多大吗？这样的次数多了，换成是你也不会再想去的。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回家了。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我学历不够才找不到工作的。正好我听一个同学说他在考特岗教师，我就赶紧给我妈要了一笔钱，去县城买了书回来读。 特岗教师是？ 就是国家为了扶贫西部而设立的教师岗，待遇呢和公办教师的收入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想试试。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也比较好了，所以也支持我买教材去考试。不过在家里复习效率实在太低了，我总是起不来床，而且啊总是控制不住想玩手机。就这么复习了半年吧，我突然想起应该问问同学什么时候考试了，结果才发现我连报名的时间都错过了。 什么？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早就打听好的吗？ 我以为同学会告诉我的。 你，哎呀。 所以最后我干脆就放弃了，就一直在家待着。后来到了春节前，我高中时的几个好朋友说要在县城聚会，大家 AA 制。我翻遍了整个一兜才找到了4块钱，还是之前我妈让我去买豆腐剩下的钱。没办法，我只好管我妈要了100块钱。到了县城以后啊，我发现老同学们都变得又时髦又漂亮了，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还化了妆，而我呢素面朝天，一副高中生的打扮。在饭桌上我听说初中时的同桌考上了北京的重点大学，已经在北京工作了，而我呢复读一年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唉，人与人的差距啊真的是与生俱来的。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些先天的差别，但是我觉得你和你同桌之间的差距明明是有机会缩短的。那你后来就一直没工作？ 不是啊，去年年初的时候我家把我送到我舅那里，他在长春开着一个小学补习班，舅妈让我帮忙照顾那些小学生， 顺便学习一下上课的方法，以后好给初中生补课。可我的初中知识早就忘光了，怎么给人补啊？ 忘了可以捡回来呀，这个稍微补习一下就行了呀。 主要是我这人性格可能就不适合当老师，我挺怕人的，真要给他们上课不是误人子弟吗？所以我就只负责帮忙发传单了。不过那时候长春还是很冷的，在街上站一会儿我就冻得不行，那活儿真的坚持不下去。结果回去又被舅妈骂了一顿，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这句话真的惹到我了，我好歹也是个本科毕业的大学生，他这么说也太侮辱人了吧。所以我就和舅妈吵了几句，后来我舅舅把我送回老家了。回去以后我舅也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他俩说着说着竟然都哭了，搞得我也很烦躁。后来家里就让我去相亲，可我不愿意啊。当时我已经25岁了，村里和我同龄的都出去上学或者打工了，本来就没什么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了，我可不想嫁给一个大叔，而且我也不想生孩子，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呢。我也不想一辈子在农村待着，我从没种过地，也不想干那么辛苦的活，所以我就托了几个人，终于联系上了我的初中同桌，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啊，我一直待在家里也找不到工作，不如去北京试试。所以我最后说服了我妈，让她给了我5000块钱。来北京后我就住在了同桌家里，他对我很好。不过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因为房子到期，他要和男朋友一起去住了，我就只好另找了一个地方。 你找工作了吗？ 找了呀，找了好几个呢，不过都没坚持下来。 为什么呀？ 因为太苦了。最开始我在一个火锅店当服务员，可我实在是记不住那些饮料的名字，因为好多饮料我都没喝过，我只记得住冰红茶和绿茶。而且客人那么多，我一直在跑前跑后，第一天下来我的腿都是生疼的，脚也磨破了。坚持了3天以后啊，我都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我难道就是伺候别人的命吗？凭什么他们有钱人可以坐在那里大吃大喝，我累得半死就只能拿那么点钱？所以我辞职了。但后来愿意要我的工作全都是伺候人的，我给人洗过盘子，在洗衣店刷过鞋，还去游乐场搬过玩具，后来我还去保险公司卖过保险。 这总算是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了吧？ 可是压力太大了，我一直记不住那些产品的知识，培训的人也总冲我发脾气，干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被开除了。所以我最后放弃找工作了，想着如果有个男人愿意养我就好了。 怎么可能有那种好事啊？ 还是有的，当时有人推荐了我几款手机社交软件，我就在上面开始交往各种男人，让他们请我吃饭。 你怎么 你笑我吧，我就是个失败到家的人。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啊，谁来请我吃顿自助，让我补充补充营养。因为我平时在出租屋里只吃得起青菜炖豆腐，实在无聊的时候我就开始逛商场。大商场我也不敢看，一般呢就只去那种地下街啊、小商品市场啊转。我看到好多姑娘都打扮得那么漂亮，太让人羡慕了，我也想像她们一样。正好当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时候，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就开始刷卡买东西。我给自己买了化妆品、新衣服，换了新手机，真的特别开心。 可这些钱你怎么还啊？ 靠网络贷款。我在网上找了各种网络贷款的平台，我还找了中介给我做了包装呢，让我假装有工作，有银行流水， 一家贷款还不上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介绍下一家。 你这样迟早是要出问题的呀。 是啊，前一阵子就已经彻底还不上了，而且催款电话已经打到了我老家，他们还恐吓我父母，爸妈对我彻底失望了。不过他们好歹帮我还上了钱，只不过条件是我要回老家老实待着了。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走啊，可是我这种人就是配不上在这里生活。 在你走之前，我送你杯鸡尾酒吧。来，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鸭掌柠檬汁、白薄荷利口酒、安格斯特拉苦精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堕落天使。 你是在说我吗？谢谢啊，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跟天使沾上边呢。 现在的你确实和这个字沾不上边，我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爱听，但我觉得如果没人跟你说这些话，即便你回了老家，你这辈子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哼，行，你随便说，反正不好听的话我也听多了，无非就是说我又懒又笨呗。 你最大的问题是浮躁和好高骛远，你发现没有，从小到大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你都不能踏实下来认认真真的做一件事，而你想要的又那么多，还偏偏想走捷径，世界上哪有那么多便宜让你占。 可有那么多人天生就占了便宜，天生就有钱又漂亮又聪明，凭什么我就 凭他们配得上？你眼里只看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却完全看不到他们的努力。即便是有钱人家的孩子，那钱也是人家父母努力奋斗来的，如果他们不懂珍惜不知努力，一样也会败光。而你呢，你只是把自己的先天劣势当成自怨自艾的资本，却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鞭策自己的动力，稍微遇到一点挫折就把他们归咎为自己没天赋没运气，每天都做着在天堂享福的梦，却从来没有努力扇动过自己的翅膀。哦对了，你从来都没觉得自己有翅膀，你甚至不想相信自己有，因为如果有了，你就再也找不到自甘堕落的借口了。回家跟父母学学种地吧，他至少会告诉你，一分耕耘才会有一份收获。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终于带着一身网袋回农村了。原作黑暗中的一缕微光，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朱蓉蓉、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流声》。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在你人生旅途写了一个。收集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你也是过客，匆匆而过，把所有的坎坷归于生活，笑着诉说喜怒哀乐，而伤口却还没有愈合。你害怕吧，无常给你的起落，你怕面具取代着我，你害怕吧，岁月给你的挫折，脸上随着白发褪色。我们